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我小时候老唱一首歌，我不知道王维唱没唱过。 来， 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唱没唱过？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好吧， 没听过， 没有， 怎么可能呢？ 好， 我们一开始就先说一个，勤俭不浪费的啊，在吉林长春，一个火锅店为了避免大家浪费粮食，在墙上用东北话贴了标语啊，我给王维读一读，我就按这个字来读了啊，王维给我翻译一下，这个褶疙瘩。可劲儿造，但食别霍霍，腰食霍霍，就受牵乐。我会说什么意思？ 嗨，这疙瘩就是在我们这儿 啊 吃这个您就可劲儿吃， 可劲儿吃， 哎，可劲儿霍霍， 啊， 就可劲儿吃 啊。 但是呢，就不能 浪费， 哎，不能浪费 啊 这大概就是这意思 啊。要是浪费就收钱了， 哎，对对对。 哎，据店主王先生说呢，这个很多顾客看完以后都会非常的节约粮食啊，这个反馈非常好，这种方式也非常的幽默。好多网友也都说，看一遍一琢磨，马上就记住了，是不是？我觉得各地的方言都特别有意思，能这么写出来。网上专门有一个视频，就是写的各种东北有趣方言。我那个看有一个鱼塘边上写了一个不，就是不啊，然后一个样子的样，然后写个不让钓鱼。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是说是东北话，不让钓鱼的意思。有好多类似这样的，非常逗，是不是？ 不过提这饭馆，我就想起那天我看了一个图片新闻，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也挺逗的。说在咱们邻国，邻国呢，人家有一个小饭馆啊，小门脸，然后呢，小门脸门口呢，人家这天早上起来专门拿出来了一个幌子，然后门是锁着的。那个幌子呢，大概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跟媳妇儿吵架了，媳妇儿今天心情很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不开门了。 真的， 明天她心情好了，我们再开门。 哎呀，充分的尊重女性 啊，对呀， 是不是？ 所以我看完以后觉得，哎，又浪漫吧，反而觉得还挺温馨， 这主要是给他媳妇儿压力。 哎呀， 是不是？你看你那个心情一不好啊，咱们家这一天就没有收入。 哎， 你明天就算心情不好， 哎， 你也得装作心情好。 哎呦， 要不两天不开门，咱以后就都没收入。 哎呦呦呦， 是不是？ 哎呀， 道德绑架。 哎呀呀， 是 不是？消费粮食，浪费粮食不行啊，浪费别人的时间也是比较讨厌的。这几天上海一家咖啡店因为一张霸气的告示火出圈了。告示店的老板啊，就贴在门口最显眼的那个墙上，这告示啊，写着不要在这里换衣服拍照，其他客人和我们都要被你们烦死了。美术馆呢，展览馆呢，反正就成了这个网红打卡的一个重灾区了。 对，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经常在饭馆里看见很多人家那个网红的小姑娘们啊，那个各种一会儿换一身，一会儿换一身，在那儿一照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经常就跟朋友在那儿聊天，我说他们靠什么生活，然后人家跟我说，你看说这些人，人家在网上有多少点击量，点击量完了就有人比如说给投广告啊什么的，人家说也能生活。我说你看有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都有人给投广告吗？但是人家一直在努力，是不是？你得看到人家努力的这个方向。但确实有的时候我要是店家，我觉得我可能也进入一种相对矛盾的这个状态。一开始我希望他们来给我多宣传宣传， 对 对，万一人家是那个网上的大 V， 对 大号，是不是？人家得拍两张照， 火了，我这儿来的人多，我多赚钱，我高兴。有的你还得请人家，给人钱人才来呢。 是， 不来。但当我火了以后，他们老这么占着地儿拍照吧，我又觉得确实耽误我生意。 这说的是呢， 你说这怎么办，王老师？ 哎，真的是、 非常矛盾。 哎，真的是矛盾 啊。 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只要我说，哎呦，这地儿是个网红，不去，不去。 好、为什么不去？ 我老觉得网红打引号的 啊， 就等于。不好吃不好喝 就是好看 啊，就是好看嘛、 哦、 拍出来的某一个那个角度、 哦、 啊，就是好看嘛、 哦、 包括你比如说啊，大悦城新开什么北京头一家网红餐厅什么什么，不去。 哦， 天天门口排队，不去、哦、 你看，所以这个网红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在用啊。 嗯， 哎，在有的人心中是个好词儿， 是、 哎、有的人心中可能就像王维这么想， 嗯， 是个不太好的词儿。 对呀、啊， 所以就这个东西现在大家动用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要想到它的两面性。 对， 真正来吃饭的人可能因为他是网红， 嗯， 不去吃饭了。 当然了， 是吧？ 当然， 真正照相的人是看到网红都去了 啊、 但这些人吃饭吗？有可能就点一杯咖啡在那儿坐俩小时、是不是、你还是不赚钱、所以还是做好产品，是干嘛的，把你本身的那个东西啊做扎实了。 哎，不过一说这个，就是你说的刚才做产品啊做扎实，我就想起来这两天炒的最热的一个事儿，就是某植发的公司不是上市了、 对， 哎，上市了。然后呢说从他的招股书上能够看得出来， 嗯， 人家的毛利润 啊、 毛利润 对 超过了 70%。 哎呀，暴利行业， 我天哪，那这个太厉害！当然， 知网才50%。 当然，人家说了，人家说我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微针的这个技术啊，我们自己研发独到， 有科技含量， 哎，有科技含量的 啊，所以我们能够占到这么多。 啊， 但是呢，这个也单说，说最有意思的是，我看数据统计 啊，因为一般我觉得，你比如说要植发的朋友，可能都是。比如说中年危机 啊， 或者说到了50岁上下的朋友可能得重视啊，对吧？或者说我手里有一定积蓄 了， 因为这个可不便宜呢，对吧？动不动就得大 几 万，对，大几万 啊。 但是我一看数据显示，90后现在就是希望去植发的 啊， 占到60%。 哎呀，说明人家现在90后在20多岁体会到的压力， 嗯， 是你们50岁才体会到的。 那倒不是，我倒是觉得，人家可能想的就是钱不重要， 钱不重要， 我的这个 样子重要。 哎，对对对， 对不对？ 哎， 你到50多岁了，你弄不弄的也就那样了，是不是？对于好多人来说啊，我觉得真是这样。 哎， 你想，你50多岁一般的状态， 嗯， 孩子也大了，如果就是你正常结婚什么那个家庭。 是是是， 孩子50多岁上大学了，或者大学已经毕业了， 哎， 对吧？ 哎， 然后跟老婆也结婚20多年了， 哎， 你什么样你老婆可能都不想多看你一眼了，是不是？你花这钱，你花完这钱折腾完以后，你老婆没准还说你是不是有想法了，是不是在外面这弄完是给谁看，对不对？但凡一个中年男人每天突然开始折腾自己，都值得另一个中年女人警惕，你知道吧？所以人家到50多岁可能觉得无所谓了，20多岁的是小朋友，人家还没结婚呢，对吧？人家还想拍美美的那个照片，人家还想要相亲结婚，这些影响人家的那个生活实际、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不是钱的问题了，哪怕贷款人家可能也要做、对不对、人家因为对人家这个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 大夫给我植一头发帘 儿、 我要披肩发， 人说你买那是发片儿，那500就能，我们这是高端场所，不提供这种。 湖北的高速的这个警察啊，在京港澳高速赤壁服务区啊，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有疲劳驾驶的嫌疑。那司机呢辩称啊，说没疲劳驾驶， 嗯， 我只开了3个来小时。经查，这个车的司机2天只休息了半个小时。 哎呀， 最长一次驾驶记录连续开了9个多小时。 妈呀， 民警依法对他就开始处罚啊，罚就是睡觉，而且那罚了200块钱。 对， 说休息好了你才能继续上路， 这非常危险，是不是？ 太危险， 尤其是这个大 货车呀， 是是是， 它的这个体量又大，而且一旦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是， 对吧？我觉得以后啊，随着咱这科技的发展，以后估计会有相应的这个措施。我觉得有那个酒驾方面的那个问题的，也可以借鉴。我不是给你讲过，我说我去加拿大，看见人家那个惩治那个酒驾的司机，一旦你被抓住一次酒驾了以后，你那个车上就会安一个那个呼吸的那个吹的，而你上车你要先吹，他那个等于是一个酒精检测仪，马上数据就会传到那个网上后台，一看你这没有酒精，你这车才能发动才能走，然后隔多长时间，隔个十分二十分钟好像是，又得再吹一下，你就在你这个期间，比如我不知道那是几个月，可能你被抓住一次酒驾以后，可能在半年之内还是多长时间之内，你每次上车都得用这个东西，可能他也会觉得给你造成一定的麻烦，你以后就觉得这个印象深刻啊，你就不再喝了。我觉得疲劳驾驶以后咱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设备， 是， 对吧？比如说你每次上车，咱们现在都有指纹呀，或者你人脸识别呀，这些我觉得咱们那个公安系统应该都能弄，对吧？你尤其是开大车的这种，我觉得小车以后也应该普及这个东西。一上车以后，连续一旦，比如说按规定应该是不能超过三个小时，你就应该歇一下了吧？你一旦超过三个小时，它会提示你到附近的那个休息区，或者再过多长时间，你就得强制停车了。 是， 或者你说你不停，你就打不着了，等等。 是， 这些我觉得在科技范围内，现在看都是非常好实现，对吧？ 好实现，你想最简单的来说，比如说现在某款车，某款车，人在你的前仪表显示屏上就会显示一个小水杯，然后还显示另外一个咖啡杯，反正这杯子其实长得都一样，一个就是冒热气儿的，一个不冒热气儿的，后来同事就问我，说什么意思啊？ 车里还能做咖啡？ 说这个， 你这是个移动餐车是？ 说这边这绿灯亮着呢，说但是有一次它这边冒烟的这个就亮了，当然都是绿色的，说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就问人主机厂，主机厂说这个很简单，说这个绿色的不冒烟的这个杯子呢，就代表你现在正常驾驶，没有问题，当你连续开超过了一定时间以后，杯子就变成另外那边冒烟的那边亮了，那意思就是说 喝杯咖啡提提神， 歇 哦，不 是，歇，您找个地儿喝点东西啊，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上路。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啊。 你看，买车的人都不知道是啥意思，设计了半天，是不是功能没有得到体现？ 不过这疲劳驾驶是一个啊，另外一个酒驾，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双节了嘛， 对 啊，元旦啊，春节。而且元旦放假的时间也长，对吧？我相信，聚聚啊，小酌呀，肯定有。我这两天看了好多跟酒驾有关系的信息，其中有一个，哎呀，我都快被气乐了。说在某地有一老哥酒后了，咔开着车走，然后他直接开到了公安局了，开进去了， 直接开进去了 啊，开进去 自首行为， 开完了以后一进摁喇叭，摁喇叭，后来那我公安人员就出来了， 对， 说怎么回事 啊， 他那意思就是我都到家了，怎么没有车位呀， 有车位还有床位呢您这个。 后来我公安人员就给他测300多。 300多。 这已经涉及到危险驾驶了 吧， 危险驾驶了。 妈呀， 拘了。 哎，这太应该了。 彻底醒了。 当 然了，就是一测他那什么的时候，他就准备开车掉头就要跑啊。就属于逃逸。 如梦方醒。 对，当然了，你既然进到我公安人员这儿了，就肯定已经被捏住了。捏住了以后，当然了，拘留啊，扣分啊，吊销啊，这都是等着他的。 你说他是怎么那个一个什么样的思维过程，就是当喝醉了以后他往那个交警队开，你说这是什么在作用？ 他胆儿大了呗。 我觉得可能还是他这个内心里头啊，还是有法律意识，对不对？就觉得自己这个事儿啊干的不对，干的不对，我喝完酒以后我应该把我这个行为纠正一下，谁纠正呢？警察叔叔能纠正，然后他那个在他不太清醒原始大脑控制他就到了这块儿了。等他一见到公安局的那个咱们那个民警呢，马上想到自己要坐牢，要这个等等这一切，现代的那个大脑又出来了，比较现实，那个大脑又想跑，是不是？我是这么分析的，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设有八个楼层，提供87个房间，共440张床位。这个青年社区的主力户型是一间房，设了4到6张床，入住者以酒店、餐饮、外卖、快递等企业员工为主。一张床呢，每月最低1000块钱起。在上海这样的公寓呢还有很多，一张床的最低的价格400起。 哎呀，这太便宜了。 对呀、啊、一个月吗？ 这是 很便宜。 简直就是大学宿舍吧。 是是是，很便宜。 这个价格了。 很便宜。 是不是？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有人租大学的宿舍。 嗯。 当然我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租、 嗯、 我感觉也不是正规途径吧、嗯。但是我们那个宿舍里头当年真住过在外面工作的人、 嗯、 他觉得是在学校吃也便宜， 嗯， 住也便宜， 嗯， 然后就在宿舍，因为有的人是家，比如说是北京的， 嗯， 他有床位，但是他其实不在宿舍住啊，他每天回家。就我有一朋友，就是他就没在宿舍住过，有突然有一天他中午想回去眯一会儿，发现他在床上躺一阵，他同宿舍人已经把他床给租出去了，他都不知道。哎，就真有这样的，就是已经工作了，然后在宿舍租一个床位，在学校食堂吃，他也算，他说这个你吃饭加上住宿，一月可能1000多2000块钱， 嗯， 就下来了。 嗯， 他说那这在外面是不可能的。 对。但是就现在学校的管理已经越来越严苛了， 现在不可能。 对，你想、 啊、 想这样很难。 你现在想进学校，尤其疫情期间， 哎， 你都进都进不去，别说进人宿舍了。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说到宿舍，我倒想起来，之前咱们说到过一个信息，不就是入学了？ 嗯， 这一个宿舍的同学们几个人一凑钱，重新把宿舍装修了一个。 哦， 啊。按照风格装修的、哦、啊，就比如说，哎，我喜欢巴洛克的，我喜欢什么，重新装修了一下， 哦、2平米还装修一下， 装修完了，哎，这一屋人重新进去住、 哦、 啊， 也 挺有意思， 也不散散玩、 哎。来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几个有争议的啊。上海一女子在超市啊拿试吃当免费午饭， 嗯， 引发热议了。有消息就说盒马。因此事已经取消试吃这活动了。对此，盒马也回应说了：“说试吃不会取消， 嗯， 是网友的误读， 嗯， 网传图片的属实， 嗯 啊，反正这个店啊， 嗯， 反正现在暂停了，暂停了。 啊哎、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 嗯， 是一个，是也是一个博主， 嗯， 他说我要挑战3天一分钱不花， 嗯， 生存。” 嗯， 怎么生存呢？在吃饭这个环节， 嗯， 他就是这么解决的。 哎呀， 现在的超市少多了。 嗯， 我记得在原来就是网上的这些配送生鲜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大家都还定期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嗯、 那时候你要是真动这个念头啊，你真能吃饱。 嗯， 对吧？就是他有好多，比如说，哎，先生，你尝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酸奶、 嗯、 最新的牛奶、最新的火腿肠、最新的面包什么等等这些。你要是在某个那个大卖场里这么走一圈，每个摊儿你都吃，你绝对吃得饱，是不是？我看那个女孩子就是，就是进各种各样的大卖场，然后，每天就吃一圈啊。 嗯， 吃一圈，然后他说，人家说你洗澡怎么办？ 嗯， 他说洗澡呢，你就到那个有的机场， 嗯， 那种地儿，他说有的地儿是那个卫生间什么是有热水的， 哎呀， 你可以在那儿， 嗯， 凑合凑合。那说住宿怎么办？他说住宿这样，你呀，有几个方法， 嗯， 他说一，你去很多的那个酒店， 嗯， 酒店都有大堂，大堂是24小时不下班的， 嗯， 边上都有沙发。你就以那个我在这儿等人为由，你在那儿坐着，只要你不是穿的特邋里邋遢的那种啊，一般人家也不会轰你。你就说，他说他在酒店的那个可以住，他说还有一种，他说还有很多酒店式公寓，我不知道王维去没去过，我见过好几个，他那个酒店式公寓其实就是跟住宅楼是一样的，但是呢，他那个酒店式公寓经常在每一层都有一个大厅， 嗯， 大厅会有一个长沙发， 嗯， 那地儿没人管，连保安什么都没有。他说那种地儿你想去也可以住，只要你把周围这个环境都扫听明白了，住不是太大的问题，吃就去卖场，说各种试吃， 吃到最后你都撑，想吃想喝想酸奶，什么什么都有，尤其赶上周六日，你说那个品种繁多到你都要选一选，看看今天吃哪几个。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是不是？大家年轻人为了省钱想各种各样的招啊。 哎、有家不回，这不是疯了吗、 嗯、这是人家是一种极限的生活体验在挑战。 哎呀， 是不是？ 哎呀， 若干年以后人家回忆起来，人家有这么一个三天不花一分钱的经历。 哎呀， 这是你没有的吧、 哎、 包括我那两天看一个杂志上就追访了好多年前一对夫妇，说那夫妇是几天只生产了一罐垃圾、 嗯、 就是咱们易拉罐那么大、嗯、可能你也知道那事儿、 嗯、 一个中国女孩哈、嗯、和一个是外国的、 嗯、 哪个国家我记不住她老公。这几年怎么样了？说这几年还是这样，产生的垃圾更少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经历，大家就体验呗，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您随意体验，对吧？ 好吧，好吧。在郑州下午2点的高架桥上的路况良好，一男子驾车在高架桥上行驶，前方突然堵车了，大量的小车啊，就都开的特别慢了。 嗯， 男子说呀。要看看堵车的原因究竟什么情况啊？ 嗯， 加速驱车行驶，穿过了慢的车流， 嗯， 看到了两辆龟速车，就是开特别慢的车， 嗯， 在路上行驶。男子就说：“这俩开这么慢的车，能让那么多的司机高他们俩后边堵着， 嗯， 这要是来救护车，你说可怎么办？” 哎，王老师，你说这种在路上开特慢这种， 嗯。 有没有相关的处罚？ 当然有了， 开快了处罚。 嗯，对对，开慢了也有，开慢了也有，是是是。 嗯， 你比如说像城市道路，一般都也有限速。 嗯， 你比如说最高是70、 嗯、 啊，最低可能有一些地方要求30、50，这都是有 的。 对，在高速公路也是，最内侧的快速车道，你的速度不能低于多少？ 不能低于，我记得是80，80到120， 反正就不能低于多少。你要开的特别慢的话，你就占着这条路，那是不可以的。 嗯， 你可以打电话直接报警， 哦， 这个也没有问题 啊。就这种有可能啊，我经常在路上也遇到这种， 嗯， 就是他最可气的是，经常会几个车形成一个并排， 嗯， 其实他要是错落一点啊， 嗯， 你就超过去了，其实也无所谓， 嗯， 就可怕在这30-40的在路上还形成了一个并排， 嗯， 你是超也超不过去，这种是最可怕的， 嗯， 而且你一旦错过他们，你发现这些人。不是打电话就是玩手机，嗯、 对 对吧？ 不过 都是精力不集中。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做法肯定都是比较自私的， 嗯， 而且是不对的。不过说这个，我都想起来前两天给孩子讲故事，孩子讲故事讲的是龟兔赛跑的故事。 哦， 当然就通过这个故事，很简单的故事， 哦、 希望他能够从中、理解里头的一个道理。 啊、哦， 后来讲完了以后，我就问孩子：“哎，我说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哦。 孩子想了想说说明了坚持。 说明坚持啊。 嗯，我说谁坚持 啊？ 因为乌龟坚持所以他赢了。 哦，说的没错呀。不对，不是应该是这样吗？你本来从龟兔赛跑当中你想让他体会出什么？跑得太快没用。 别闹， 是不是？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岗，是想说这个。 嗯，好吧，每个人理解是不一样的。在湖南的长沙，六人一行聚餐到长沙一个湘菜馆的吃饭，因为菜品过辣，一行人接连打了数个喷嚏，他们纷纷都觉得这菜辣怎么跟没法吃了。 嗯， 剩了好些个，其中一个人打完喷嚏的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找到服务员要求免单啊。 嗯， 免单，这么辣怎么吃？ 嗯、对 啊，而且扬言说觉得，嗯，就是人的意思就是我免单就是因为辣。并不是因为吃不起、 哦、对对对， 于是把东西都一甩手、哦、反而就走了嘛。 哦， 反正服务员也一脸懵， 对， 最后也没有要这个钱。 对，这种吧，我觉得地狱和地狱的人不一样，你到了一个地儿以后 是 是不是 是、 我觉得类似像湖南江西有几个地儿人家当地人带我去吃饭啊，我觉得我在咱们北京这个地区不算是吃辣特别弱的人、但也不是特强的那种啊。 是 人家照顾你，人家说你不是本地人，我们给你点啊，就点那种微微微微微辣，就是类似这种。但是你吃进去，你还是 一头水一头汗的那种，他们都已经觉得没味儿了， 是 你还是吃不了。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朋友可能是这种相对吃的特别清淡地区的，类似像杭州啊、苏州啊，人家吃辣比较少那些地区， 一旦到 这儿 就受不了， 对吧？因为那个在这个口味里头，其实它是有一个叫感觉阈限值的，因为你那个值可能一直就比较低，你突然给你一个八，人家可能一直是在七上，人家稍微辣一点对人来说是八，但是你一直是二，你突然哪怕给你一个六，你也是突然跳四个度，你也是受不了的。所以这个还是应该提前看一看人家当地的那个是什么样的水准，选择菜品的时候也选择选择，我相信人家肯定也有不辣的菜，对吧？ 在投诉平台上，投诉这个咸鱼的投诉量多30000多条，有卖家表示说自己15000的哭泣的包在闲鱼上卖，被一个买家说这有瑕疵，申请退货，结果退回来一看，又退回来一假包，这位卖家在闲鱼上申诉，却被判定为举证不足，此外买家的利益也难以保证，那很多的买家投诉卖家虚假宣传，虚假发货等等。 对，现在等于是两头怕，卖东西的这人他有可能给我掉包，买东西的人觉得那边可能本身就不真，所以就是其实二手市场啊是一个特大的市场，但是又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市场， 对，而且里头诚信呐， 对吧？一是诚信，二是更要求监管了，对吧？你本身旧的东西它相应的类似的出厂证明啊那些东西可能都已经在质保啊什么的都之外了，你这时候怎么证明它是真的？你看咱们比如说是卖二手包的，包括卖二手车的这些人，那都是火眼金睛， 是 目光如炬，你想骗人家那这根本不可能， 是 人家都是十几二十年的就干这一个领域， 是 那你在一个平台把所有的这些门类你都扩进去的时候，你的相应的就是这个鉴别的系统能不能跟得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以后选择要不要来你这儿交易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所以你看我，我就在这上头买，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你都不超过20，是不是？ 那你想，我因为健身的时候老得戴耳机嘛， 啊， 我在这上呢买了一对二手耳机， 50块钱， 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九块九绝不是二手的。肯定还是一手的 啊，真的， 就是做的假的。 以后啊，品质好的肉也有相似的样子。最近，猪、牛、羊、鸡、鸭啊，以及它分割的肉，有了质量分级国家的标准。除了对外观有相应的要求，如猪肉瘦肉率要精确到1%。牛肉当中只有牛里脊、上脑、外脊等级分是 S、A、B、C 四个等级，其他的部位的分割的肉呢只有优质的、普通的两个级别。 对，这以后大家自己辨别的这个风险就越来越小了， 是就它都分好级了，你就能知道啊，这个肉它为什么贵， 对， 那个为什么便宜， 对，这就是国家把控，我觉得让大家也不用每个人都具备那么高的专业知识， 是 掐一掐看看打没打过水，到底是哪个部位的。 是， 你看我去年学那个烹饪原料学的时候，当时那个老师第一课四川的一个老师讲的也特别逗，他就讲到这个切分这个猪牛羊什么的，就说到那个月字旁一个铜，动体，这个现在好多人一说这个词儿就觉得特香艳，觉得好多是用来形容特漂亮的姑娘啊什么的那个，老师这么想，那个老师就说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烹饪原料学的领域，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呢？是用来形容这个猪啊它被四肢都削掉了，就剩中间那个躯干，我们管这种叫动体，说如果你再形容一个姑娘说那个动体特美，说你想想你这可能就用错了，说这四肢都削掉，按那个古代刑罚这就叫人棍了，说这能美吗？ 对，这你跟老师说，老师不是应该叫扇儿吗？ 对对对。 现在啊，网上的很多点评啊反正看着也类似，近日两部影视剧呀、 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现象。在某知名打分平台的短评打分区，大量的评分在原定上线时间前就集中涌入了。这些短评呈现了一星和五星两极分化的状态。记者调查也发现了，往往一条一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价格就能吸引大量的水军接单开始评价。 所以现在网上这些东西，你说它的那个可信度有多大？ 不，所以说嘛，需要规范，真的是需要规范 啊！ 而且你说水军人家也是与时俱进的，你用原来那种方式可能不行了。所以现在我倒是建议这些大的垂直网站吧，你如果想做到公平，或者想做到一碗水端平，必须要在自己的技术上提高，你比如说大数据啊，分析啊。好，演算啊，你能通过你的这种技术能分辨出来谁是水军，谁是正经的影评的人，这个要区分开，包括你想，我最近一段时间也在看这个热播的这两个剧嘛，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其中一部呢，马伯庸的那个书原著我看过，看过完了以后，我倒真心话啊。我真心觉得拍出来的这个剧 比书好 啊，比书好，因为书当中啊，虽然呈现了洛阳那个时候那种繁华的景象，但是全靠想象。但是这部剧呢，整个就 具象给你了， 对，而且真的是充满想象，就让你觉得嚯。漂亮啊！所以我专门看了他们拍摄的一些小的纪录片嘛，看了这些纪录片，后来人就说了，说我们把大多的钱没花在演员身上，我们把钱全都花在置景上了。我们展现的整个的这个当时的繁华的这个洛阳城，全是盖的。我们盖了一个城然后让它形成当时那种风貌包括呢有一些你比如说里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什么什么机关呐、或者一些什么能转能伸缩什么这是专门定制的让一些高级的木工师傅我研制了半年的时间最后研发出来的我就觉得好高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想艺术创作已经升华了已经升华超过原著那种感觉了反而有水军说一分什么鬼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个就不公平 就是有人专门给你打擂台 这不 是不是 这不是讨厌吗 恶意的说你那个不行不过现在大家都有自我判断能力对吧而且像刚才王维说的你钱花到哪儿了大家明眼都能看得见 是 对吧你像刚才王维说这里头人家置景置的好不好你一眼就能看见包括咱们前几年那个有一个叫延禧攻略人家那个钱很多花在那个做衣服上大家也看得见呀是说哎呦这娘娘就没穿过重样的衣服而且你看人家那衣服那个精细程度那个漂亮程度就咱不是学服装咱不懂但是你一看就比那个这娘娘二十多集就一共三身衣服那种肯定要强得多所以就是现在网络这种发言像王维刚才说的要规范包括你看最近豆瓣都被下架了 对 这对于好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大事儿因为过去有很多朋友比如说看书看电影看电视剧第一习惯先查一查豆瓣评分这个东西在大家的心中还是相对客观公正而且能说明一定问题的 是 比如你看我就有这习惯我要下一个电影或者看一个电影之前我先查一下这评分那要六分五分那种我就不下了 对呀咱们6.5分才算及格 对吧你就觉得就耽误时间了 是 吧你一般你一看7分8分你就哇这必须得看一 下是 6.5分像王维刚才说如果是你一看那个类型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的类型 ,6.5 分咱也接受 是 对吧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情节你就是看一爽片嘛说 ,6.5 分勉强能看这就说明这个评分在大家心中 对 它有公信力 是 对吧 是 那怎么到现在最后被整治的都下架了说明这个里头的规范还是得一步一步来当然希望他以后能把他好的那部分还留下来啊因为有很多人我觉得这算是

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温暖的吧。 嗯， 在山东，曹同学参加篮球活动的时候展示扣篮，哎，那个动作， 嗯， 哐哐的往那篮里扣 啊、 篮板在大力扣篮之后震动的很厉害，后来这个篮板啊就爆裂了， 哎呀， 碎地呀、 啊！ 现场围观的同学一片惊呼 啊！ 曹同学表示，学校并没有让他赔偿，并且比较支持大家参与体育活动。 哎，我这两天晚上看那个潘光旦先生写的很多， 嗯， 那个回忆录、 嗯， 回忆录里头有一部分就是记录清华的， 嗯， 清华他就说到当时大家进清华，他们那一代人进清华。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出洋， 嗯， 因为那个时候清华的这个项目主要是由美国给的那个庚子赔款， 嗯， 拨回来的嘛，主要就是大家在清华，清华等于是一个有很大一部分的出洋预科班的那个感觉。当时在国内的这些教育系统的人也好，官员也好，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出洋的这些人啊，不仅学习要好。体育也要好，就是身体也要好，因为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对于咱们中国人，他还是觉得你身体各个方面是弱的，嗯，精神也弱，学问也弱，身体也弱。 嗯， 当时的咱们国内的这些人就觉得，我们出去的这些学生就要展示，我们不光学习要好，文化要好，身体也得好。所以那时候清华盖了一个，花重金盖了一个，在当时啊全世界都先进的体育馆，包括强制当时所有的学生下午4点以后得到外面，嗯，你别管是跑啊跳啊，你必须得活动一个小时。而且那个时候就在192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类似你体育不达标你无法出洋，就跟咱们现在说你中考高考你体育得达到多少分你才行， 对， 说明人家那时候的理念比咱们就要先进很多很多了啊！ 是， 说明这个体育从古到今对咱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是， 现在我觉得学校能有这样觉悟，我们小时候也扣过篮儿，那时候当然没有人那弹跳啊，我们那也是没有那个玻璃篮板，还是木头的。几个人调皮捣蛋，从班里拿了2把椅子摞起来，初中生矮呀，标准篮也够不着，2把椅子摞起来，踩着那上头，然后表的那个篮筐上扣，扣完了以后，当时那个篮筐也不结实，我们这么一拉，也学人家那个篮球明星，哎，摇一摇筐啊，那筐就垂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陪人家一个篮筐，当然陪人也应该啊，就说现在这个老师呀、啊。校长啊，这个思路非常开明，可能你让人一陪以后，这学校大家轻易不打篮球了， 对， 对不对？就这个明明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就给遏制住了。 嗯， 现在孩子身体素质，大家也得赞叹啊，是不是？咱的年代的时候，哪有什么初中生、高中生就扣篮了？ 是 不是？ 嗯、 一个市找不出俩人来， 真是、嗯。今日啊，在浙江，一女子受感情困扰，给家人留下了遗书，准备轻生。民警就找他找了3个来小时，在一个河道转弯处发现了这个女孩。民警就说你才20几岁，说我都37了，我还没结婚呢、 嗯、 这光棍那么多，你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 真是， 对不对 啊 你为了那个渣男你值当的吗？ 不行，你看看我是不是，我37岁吗？是不是，人警察也挺好的。 据悉啊， 嗯， 民警呢并不是单身、 哦、 啊，他呢只是用善意的谎言来缓解轻生女子的一些压力。 你看看这个，就说明优秀的男青年啊， 嗯， 早就被人家瓜分了。 哎， 但是有的时候、哎、善意的谎言说一说， 嗯， 挽救别人一条生命， 嗯， 这个该撒谎也得撒。 当然， 大多数的时候还是诚实好。 当然、嗯、啊。专家建议给多孩家庭每孩月补2000元。 嗯， 哎呀，如果真能实施非常好、啊啊。 最近有很多专家提了一系列的建议。是不是 啊，说比如啊 啊， 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 哎呀，